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石原小学分校2年级2班廖坤奇，今年给大家介绍一本《小草大力士》，鲁克著。从这本书里，我觉得我们要像小草一样顽强坚韧，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积极努力，就像我们爬山一样，再坚持一下就会到达山顶，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让我想到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下面我给大家诵读一下小草大力士的片段。老松树刚刚抖掉身上的雪花，林中的小溪开始唱起欢乐的歌，小蚂蚁嘿嘿爬上了乱石堆找吃的，突然嘿嘿脚下的那块石头猛烈地摇晃起来，小石头滚落了，大石头倾斜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爬到一块大石头边往下一瞧，愣住了，原来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从两块拳头般大的石头缝隙里倔强地伸出一点绿芽。嘿嘿趴在石头上问，你是谁？干嘛从石块底下往上钻呀？那颗发芽的种子轻声回答，我是小草呀，为了找阳光。嘿嘿又问，你干嘛要找阳光？小草笑着说，阳光对我太重要了，见不到阳光我就会失去生命的。当我们还在妈妈怀抱里的时候，她就对我们说，将来你们离开了我，不管飘落在什么地方，都要好好生活下去，即使落在瓦砾中间也不要失望叹气，记住，顽强坚韧就是我们小草家族的品格。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北四环的四海桥外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提醒您一下，西北四环的四海桥外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呢，高速公路的车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北高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还有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这个堵车不堵心。马上进入特别开心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的是花鸟鱼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这个周一快乐，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 哎，今天呢这个心情特别的愉快啊，因为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 是的，今天3月12号也是植树节。 对啊，小时候呢经常老师会问我们， 大家想一想你们能对地球做什么贡献呢？ 我们就说好多好多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去那个研发导弹啊，研发火箭，我要上天。更多的小朋友都说我要教书育人，像老师一样。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说我要种树，让地球绿起来。这都是特别美好的心愿啊。在这一天呢，想必在过去啊，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一天，我们都会老师组织我们去植树去哈。今天我不知道各大小学、各大高中、各大大学有没有组织大家去种树什么的？你们都种过吗？花花种过，花花说 我种过。 对， 我初中、高中、大学都参与过，但是，并不是，全在这一天啊。但是基本上三月中旬左右， 对对对。 我们家陆哥学校没种树，然后呢就是老师发了一个微信让我们把家里的废报纸啊废杂志都带到学校去。 哦，卖报纸去。 但是我很发愁，因为我们现在家里都没报纸了，也不订报纸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废杂志，我还想着一会儿下直播了上报摊上去连点去。 哦，我那儿有好多那个书。 那你 叫做这个一玩一试，哎， 叫 什么来着？ 会玩， 会玩啊、 哦！ 这个确实还有三本书啊。这个是因为上一次咱们微信 啊 送书的这个活动、啊，有三位听众朋友可能是当时没听节目，光在微信里边给我们留言了 啊。 然后呢，您中奖了，但现在呢，我们编辑跟您私信联系呢，您可能是当成骗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没跟我们回信儿。如果您听到了啊，赶紧跟我们回复，有三本这个杨澜老师的新著作 啊，要么 会玩， 要么就捐了是吧？ 对 啊，哦，那这三位朋友 贡献吗？ 啊，那这三位朋友一定要抓紧啊！ 哎，叫张硕啊，还有王昭俊啊，您回来了哈，还有天辰、胡子林这三位朋友，赶紧跟我们联系啊！好吧，那个接着说 啊，那个种树。我们小时候中学的时候种过，然后我上那个大学呢尤其种树，因为我上那个本科的那个学校叫做北京农学院、 哦、 你说那能缺种树的机会吗？而且我们那个老师有一次是什么哪个老师了教什么的老师我记得姓李，他就说每年都陪着学生种树，发现这个从82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时候，这个学生的体质是一层一层的下降。刚开始的时候种树呢是都是哎老师您别管您别管我们来，因为就是从小生活啊各种这个历练比较多，哎都干过、 嗯、 然后逐渐逐渐呢就是谁也不管谁，到后来呢就是老师帮学生一起种啊，这个反正他还给我们总结过，就这么多年他通过每年植树的活动发现这个学生这种变化。 嗯， 再有呢我在这个手机上现在就是有一个某宝，某宝上呢有一个叫某某森林，每天呢你通过刷步也好啊，骑行也好，包括消费也好，然后你每天攒那个棵树就可以给大西北捐一棵树。我每天都特别热衷玩这个，偷别人的能量，或者自己就用那个东西消费了，啊，然后刷步，然后反正都能攒不少能量，然后就。到时候攒到一定那个数量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树的那个克就是重量的时候，就可以捐出一颗。 好好好，来 那我们今天整个一期节目花鸟鱼虫啊闲趣啊、 嗯、 包括围绕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嗯、 其实大家都可以聊、 嗯、 刚才只是很浅显的聊、 嗯、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啊，首先介绍的是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会玩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这个会玩这本书是真好 哦， 真好。里边有没有提到这个花鸟鱼虫的这些事儿？ 就是一大部分就是花鸟鱼虫啊， 是吧？ 就是咱们生活的闲趣，这会玩嘛，一定是生活闲趣。 嗯， 而且你看啊，有这个花鸟鱼虫， 嗯， 还有碎石游乐，就是到春天怎么玩啊？ 嗯， 对不对？去那儿，比如清明踏青，过去老北京人去哪儿啊？端午耍青，是吧？老北京人去哪儿啊？反正都是跟这个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嗯过去看一些就是关于北京的一些电影啊， 嗯， 因为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嘛， 嗯， 看那些电影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些，要不就是提笼架鸟的那些， 嗯， 也能叫顽主吗？还是叫什么？ 不能叫顽主， 不能叫 顽 主， 顽主化了，顽主这个词儿性质完全变了。 哦，反正是玩家 啊， 可以这么聊， 可以啊， 对对对， 反正在上海那会儿我写过这么一个论文， 嗯， 就关于。这个玩的这个事儿、 嗯、 北京人玩的文化， 嗯， 然后上海复旦大学一个老师说，就问我说，我在我们上海这类人叫老克勒，在北京你们叫什么、 哦、 我说哎呦这一下真是，他们说是不是叫顽主啊、 哦、 我说这个性质就差距太大了、 哦、 啊，我还真是没叫玩家，可能还行，当年刘一达老师不是说提出过玩家，但是不是叫的特别响， 嗯 但是可以算作一种说法， 嗯，而且那时候能玩的多 特别多， 鸟是其中一个， 嗯， 什么蛐蛐儿， 嗯， 像什么串儿， 蛐蛐 都太多了， 对， 串儿 那 都不算了， 手串儿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后来人说了，哎呀，这个文玩啊， 对对对， 有点意思， 对， 但是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普通的这老百姓， 嗯， 你像玩高阶层的，咱玩不了， 玩得了，可玩得了，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鸣虫文化， 嗯， 养鸟的文化， 嗯。 他都衍生了一套自己的文玩系统，就是葫芦、 对对对， 鸟笼子， 对， 不需要花钱太多， 配套的 啊，对，配套的啊。 我那意思就是，就没高阶层的，比如说瓷器啊， 啊是 啊，比如说像啊紫檀呐，啊，包括很珍贵的画啊， 对对对， 这些太高了， 嗯， 但是呢。那老百姓要玩的，你想最开始最流行说就要捡漏， 嗯是 啊，就通过这个捡漏，所以潘家园等等这些地儿都多。 我就觉得大家其实真的都挺会生活的， 是 的，你看就是你说瓷器，讲究肯定越老越好啊，什么宋的呀、明的、清的啊，还有人玩不起玩碎片，我还采访过一道片白、 嗯、啊， 收藏了很多碎的瓷器片， 嗯， 然后呢，您说那个紫檀，咱们玩不起那个顶香柜什么的，可以买那个紫檀的小手把件。就是每一项东西它都给老百姓就留了缝儿，你都可以玩，你只要喜欢都有玩的，没养鸟、 嗯、 像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不是住过一段周转房、 嗯、 然后那会儿我姥爷还在呢，然后我姥爷就养了一大缸那个金鱼， 嗯， 他那个缸呢就是外面长了很多那个绿的苔藓 啊，这就要那样叫鱼盆，应该是 啊，鱼盆是吧、 啊、鱼盆是我们 的是我们然后那缸底下还垫着那个大块的砖， 对对对， 据说可能还是就是城墙嘛哪儿的那种老砖垫的那个、 嗯、 然后那个老爷就是每天他也没什么工作，然后就每天就乐死 退休了嘛， 我姥爷上过班吗？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就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换水，伺候一点鱼。 啊、对对 对, 对。 他那换水，我就从小就好奇，他拿一个管子就嘬那水、 嗯， 然后照着底下那些 就一吸、 哎、 啊， 把那些扁扁呀、 啊、 什么都吸出来了。 这是虹吸作用吗？ 那我小时候哪懂啊？然后我就好奇，我姥爷说：“哎，你也试试。”哎呦，喝了一大口，这是叫一嘬 是， 是 是， 给我恶心坏了。 是，而且嘬的都是那个。 他特高兴，觉得我喝那他特高兴。然后那 个那个水啊，浇花特好。 对 啊， 而且我在那个就反正我是不太会养，但我姥爷养，然后他那个换之前先要晒一盆水。 对对，这叫困着。 对，不是说接了水就能往里倒。 嗯， 我觉得奇怪，你说我姥爷那会儿也没有人写。会玩这书哈，他也没看过这书，他就知道这得晾一晾水，然后再那个去往里倒。 对， 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一个 猪圈房那大院子里，然后有人养鸽子，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和邻居家的很多接触啊，除了就是大家谁做了好吃的互相交换一下，就是因为鸽子打架，今儿这鸽子飞你们家去了，明天就上你家来找是不是你眯着我们家鸽子， 是过去有这个， 就是而且每家的那个鸽子吧，就我眼里都长得都是一模一样，都是灰的白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在我舅舅他们眼里就知道这鸽子是我们家的，那鸽子是谁谁谁家，就分得特别清楚，包括那个每天放鸽子跟现在遛狗似的，有一个特别长的竹竿，上面捆一红布条， 还有哨呢。 嗯， 对，鸽子腿上会绑哨， 不是腿上，是尾巴， 不是，就是它在那个脚踝， 尾巴绑哨， 有尾巴、嗯、然后那个脚踝上会套一个，就是脚踝上会套一个， 那是比较正经的鸽子， 嗯、 加入一个 什么组织啊？ 然后那个就是像我舅他们就放这鸽子，然后每天早上飞一圈，晚上飞一圈。然后那我觉得那鸽子也挺神的，就是它在那天上飞的时候，就我这眼神看就是一片，就是一片，而且是好几片，因为好多人都养那个六里屯、 啊、 然后那个我舅舅知道哪一片是他们家的，然后呢拿那个棍儿在天上一召唤，然后那就知道鸽子就知道。这是让我们再飞两圈，还是叫我们回来吃饭？ 对对对，这是经过训练的。 哎呦，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是，就是最著名的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部电影， 嗯、 陈佩斯演的嘛， 嗯， 是二子开店， 啊， 就二子系列那个， 对对对， 就是他在西照寺他们家，西照寺离咱们台很近， 西照寺也有一电影叫西照寺， 就是、第五幼儿园 啊， 对， 就那个电影开始在西照寺、那片房子上拍的、他站在那个平房顶上拿着这个抡放鸽子、然后他直接踩到二大爷他们家屋子里头去了，房子让他踩漏了。啊，其实就是讲的你舅舅这个岁数的这波人 啊，对 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每天都特开心。我舅舅是上班的 啊， 然后那个、就是业余时间就真的除了就是做饭， 嗯、 然后就是弄他这鸽子， 嗯， 特别精细。就是还给鸽子好像还定时吃药，什么感冒药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那个小白片弄碎了，然后给他喂药。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就是我舅舅属于那种典型的北京女婿，就对我舅妈就是真的是俯首。贴耳那个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但他们俩唯一有一次打架打得特厉害，就是因为鸽子，就我就不在家，然后我舅妈做饭，然后就炖了肉让我们去吃，然后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我们正吃呢，我舅下夜班就回来了，然后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他就闻出那味儿不是鸡，我还以为是鸡，我说鸡也太小了，但是那肉特别紧致。后来他们就打架，就我舅妈就抓了一鸽子，我舅不是给那鸽子搭的小屋子，拿那个铁丝窝的那种，就挺高的呢，我人都能走进去。然后我舅妈就反正那么多鸽子，他就逮了一只，就脚上有一捋环的，他就给炖了。 哎呀， 然后那个、 还有捋环的呀！ 哎呦，给我舅给气的，但我真觉得挺好吃的。 那你们跟着吃的算陪绑的 啊、 实际上我相信，像你舅妈在内心当中一定想。姑娘在这儿吃，她回来应该最后就哑口无言忍了。 那没有，反正弄就真的，她太心疼那鸽子了。 是。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鸽子不是她的，是她别人放她这儿了，然后就特别麻烦。 哦，抓错了，你看看。 是。 然后 其实雪莲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原来在北京生活的人。闲趣的生活， 对对， 而且都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视角吧。 嗯， 所以正好我们今天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日子里跟大家一块聊聊，比如说您家里曾经啊花鸟鱼虫养过什么呀， 嗯 啊您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闲趣的生活呀、 嗯、 我们一起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对， 分享 闲聊一下。 是的是的、 啊、大家可以这个发送一下您呢啊想跟我们聊天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对，至少我觉得有一点是特别好的 啊， 就比如说 啊， 嗯，比如说无论你在家里养一些绿植， 嗯， 或者说你养这些小宠物， 嗯， 就类似这些，你一定是热爱大自然的， 对， 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就是牡丹亭里那句话， 嗯， 本性天然， 对呀、 啊这个多好，这个，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你。比如说对某件事情非常认真、 嗯、 非常仔细，我都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主任就说了，也是植树节的时候、 嗯、 就说好了，每个同学啊每个人老师发籽儿 啊， 发籽儿，但是这个籽儿啊不好说是什么，嗯、 啊、 有可能是 A 有可能是 B 有可能是 C， 大家随便拿，然后拿完了以后自己回家里拿个盆自己放去、 啊、 种完了以后，比如说每年的植树节都是自己把种好的这个拿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时候我就种过这个，我种那都是喇叭花 啊。 种活过吗？ 就一直活， 种出来才知道是什么呀。都知道喇叭花了，肯定是活的。 所以就让你有一种责任感，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你要去呵护它。 对对对， 你要让它，比如说什么时候剪枝啊，什么时候浇水啊，所以就那种责任感， 对对对， 厉害。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吧，你还能认识很多东西。不像现在的孩子呀或者什么，你问他这是什么，不知道， 就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这个果实它是长在地里的还是长在树上的，不知道。那这个动物叫不知道。可是那个时候都知道。 是是，我小时候也种过喇叭花，真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么大个儿，差不多这么大个儿一籽儿，然后埋土特别好长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我没种过喇叭花，我就记得老师让浇植物，然后我妈就给我准备的那个叫什么死不了 啊，死不了啊，对对 对，弄指甲油什么的， 就那个死不了，后来也死了。 哎呀， 哎，挺好的，就相当于夏明他们家小胖说了，他们家养那个最好活的那个 薄荷啊， 专家后来说你养薄荷呀。不好意思，薄荷也死了。 那个明明，我也养死过薄荷。 这是薄荷的问题。 对对对，薄 荷吧，那个，因为我儿子就特别喜欢那个花花草草，他老让我给养。然后也是有一专家跟我说，你就养薄荷，他说薄荷和芦荟是最好养的两种植物。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芦荟太大了，然后那就养薄荷。那人还说了，你做菜的时候还可以就两片叶子，可以点缀，还能提味儿。结果那个薄荷放在我家，我完全是遵医嘱，什么不着阴不着太阳，然后三天严格三天浇一次水。我那三天都是严格卡的，就是24小时乘3。然后那个就后来那个叶子吧，就一片一片的变黄了。然后我就怕我儿子跟我急眼，我就拿我儿子食材笔都给染绿了，后来染完了以后他就死了，然后 就掉了，染也白染了， 他就抽味了， 是是是， 就变成一根线了，然后就、 啊、是是 就没了。然后我还在那 食材笔染绿了，这个主意太厉害了。 他没有发现，但是后来就成一根棍了，他就发现了。 来来来，咱们再说回来吧。 对对对， 再说回来， 今天咱的话题是养过什么花鸟鱼虫。不是说养死过什么花 鸟鱼虫。是 好吧。这个你先说养活的啊。我从小啊花是没怎么养活过。但养过鸡。也跟大家分享过， 又咱家那片山， 没、 哎，我小时候养鸡都没养活过，小鸭子都没，可能就是那种学校门口摆摊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那种，但是就是好像就是几天的事儿，就都死了，纷纷去世。 那可能也是看着、这个、 他们想妈妈了。 哦，好吧， 他就是那么多呀，可能看哪一只，可能他的身体状况好一点，他可能就能活下来。我们那个也是凑巧了，就是出去玩，去公园玩，然后一堆卖那小鸡子的、我们就买了一个小鸡崽儿、回来真就养成了一个得一米高吧，有点夸张，但不到一米的，怎么也得70-80，我觉得那就 那么高，那么大， 那么 大公鸡啊！ 公鸡，后来家里边是实在养不下了， 城市里头不许养鸡， 对， 那时候还是允许， 是是是， 小城市嘛，是吧？ 是 还是允许。后来是因为家里其实本身住的地方 关键，它来回走，它不像养猫养狗啊，它能固定有排泄的地方。 对，我们那时候阳台还挺大 啊， 它是固定的圈在阳台。 那鸡听话吗？比如说你给起名字，你过来，它过来吗？ 那时候不知道， 但是 反正 每天打名吗？ 名倒打。 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不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之后明明就长胖了是吧？就长壮了。 家里就是烦死了，这闹表。 后来就被炖了。就被炖了。 哎，那不伤心啊？ 伤心，一口肉没吃。我这么爱吃肉的 啊！你真的一口肉没吃？ 闻着特别，我连汤都没喝。 哎呦， 就是哭，从头哭到尾，哭到第二天就跟我爸大概得有半个月没说话。 天哪！ 当然，我爸也不稀得跟我说，说不说倒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恨他，看见都恨他 啊！ 别叫我，讨厌着呢。就是后来才慢慢缓过来了 啊。 后来我们家又开始养猫 啊， 就好像把这鸡的这事儿就给过去了。猫你总不能是吧？猫也养的特别好，真的。最开始的那个猫啊，就是一小野猫，身体状态可好了。人家长大了，不仅自己会生小猫，自己捯饬，而且还给你按摩。 哎呀， 而且拿爪子摁你是吧？ 哎、 啊， 我人家就现在都说猫特别个性。我说我印象里边的猫特别亲人，我们就一上楼、 哦、不一样，因为那个宠物猫跟你说那种小野猫是不一样的， 还不一样。 我家养了一森罗、就特别粘人 啊，是吧？ 嗯，就是猫和猫的性格不一样， 对对对对， 一样的。 对，那倒是。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短视频似的，那短视频里就是一只家养的猫，黄白花的， 嗯。 然后有一只耗子叼着它耳朵了，然后那猫就特乖，耗子就一直咬着它耳朵，那大耗子，然后我看底下那好多跟帖的说，你这个怂包，你忘了你原来是只猫了。 就现在的猫，它只见过米老鼠，它没见过老鼠，它不知道那个 啊那种 天性的东西， 养时间长了那种。天性渐渐就泯灭了。 说到猫，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有记忆开始、我们家是先养猫后养的我。我觉得我一直跟猫生活在一起，就我在家的地位绝对不如我家那猫。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猫生孩子，就生在我的被窝里，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妈就说：“你生什么气？你一边待着去。”然后让我上沙发，然后他就把我的被窝给那个猫坐月子用了。 哎呦！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百姓啊，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流行什么折耳啊，什么英 国、啊、对，没有，都没有，都 没 有，没 有， 就 是、 波斯猫就可以了。 顶天就是大波斯猫，就是翡翠眼、一个绿的，一个蓝的。 对对对对。 就即便是这样，老百姓养一个大土猫，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一码白，尾巴是黑，叫雪里脱枪。 嗯。 比如说那个一码白，然后一码黑，四个角是 四蹄踏雪。 四蹄踏雪。 嗯。 这个鼻子上有黑，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头，这 是 超级讲究。 嗯。 就我觉得猫就是猫嘛，但是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感觉，就每天抱着猫显摆。你看我这四蹄踏雪， 是 你看我这雪里脱枪， 这狸猫还能换太子呢。 最后就把赵雪莲换了。来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要感谢一下关键这位朋友。他说：“兄弟，你们刚才说陈佩斯演那电影确实就叫夕照寺 啊，就是夕照寺、 不是二子开店。导演名字叫王好为 啊，这是您家里人呢，这是 我跟他还真不认识。 这个洪明也说了，说我们小时候啊，什么都不让养， 嗯， 说叫做什么八不养， 嗯嗯， 说听说过八不养的，这一定是六零后 啊，是是是。 还有豆花花也说了，初中的时候养了俩乌龟，那时候呢，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卖的便宜，五块钱一只普通的龟。”现在十多年了，从鸡蛋那么大长成了鸵鸟蛋那么大。 哦， 而且养大之后才知道乌龟冬天竟然不吃东西。 乌龟不是要冬眠吗？ 就是人家是冬眠，冬天就是不吃东西。 真的哈， 真的不吃。但是你得防着它别冻死了啊。 哎，对， 这个是 就它那个暖箱。 对对对对， 乌龟还能冻死，它那壳不保暖吗？ 不，那不是房子，那就只是一件衣服，不扛冻。 就我觉得家养的跟野外人养的就是不一样，你家里边怎么都会招点暖气呀、就跟外边条件还是不一样。而且你喂食它也不用说去争食什么的、你就得喂，所以你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吧、 养尊处优。 哎，所以他们可能这个身体就不如那野养的好，对吧？所以这个你就不能 说，你说的是运动性不如野外的好 啊， 但是体质稍微差点，但是那个生命力寿命会比野外的强。 长啊， 寿命是你本身基因就带的。你想乌龟这养好了，能把主人送走，这活个一二百年。 没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第一节也只能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还有太多的朋友都分享了自己养花啊。包括养一些植物啊，包括养一些小动物的一些心得体会，包括我们在下节之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两位专家也可以说说就是喜好养这些的来龙去脉。 对， 包括也可以结合一下咱们的会玩这本书。 对， 好， 书中是怎么阐述的。 对对对， 包括就是想养了您去哪儿去买这些东西啊，花鸟鱼虫市场哪儿都 有、还有最重要的好吃周边的好吃的。 哎呀， 对吧， 先进广告。 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You 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L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P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L，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嘞。未来2到3天啊，东北、华北和黄淮地区气温回升是比较明显的，像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达到23度，山东济南呢在明后两天预计呢为26度。那么这种温暖的程度啊，在3月中旬也是十分罕见，但也要注意啊，就是河北平原地区包括北京的东南部郊区，明后两天的早晨啊，这个能见度是比较差的，在1公里左右，所以开车出行呢要注意安全。到15号呢，伴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华北地区自北向南能见度啊将逐渐的好转。那么14号和15号呢，我国黄淮和江南地区将迎来一次啊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黄河以南到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会出现小雨，江南和华南多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大部分地区呢以稳定性啊降雨为主，这个只是部分地区有雷暴，这个强度也不会太强。另外一次的降水过程呢是在16号和19号。那么现在呢也正是烟雨三月啊下江南的时候了，这个春雨的到来更添江南的秀色了，所以前往江南旅游啊正是时候，只是别忘了带上雨具，也要带多带件衣服吧，防备啊受凉感冒。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明天咱们继续再连线。 好的， 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17: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先看一下北部环路吧。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安定门桥到小街桥路段车比较多；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行驶缓慢；北四环的北辰桥双方向行驶不畅；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北苑桥路段比较车比较多。再来看一下东边的情况，目前呢，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三环的国贸桥到亮马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 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两条事故路段，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的后车排队已经排到了小郊亭桥。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啊，后车已经排到了小郊亭桥。还有西三环的苏州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提醒您一下，西三环的苏州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请注意后车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跟您聊一聊花鸟鱼虫。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赵导、赵雪莲。 大家好。 还有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波猴样。哎， 这个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养花啊， 嗯， 养猫啊， 嗯， 养鱼啊，等等等等经历，而且呢，文字之间就能感觉出来那种特别生机盎然的生活气息啊，就是看着就觉得，哎呦，真是过得很有滋有味啊。 嗯， 今天其实咱们就聊的这是这个有滋有味的生活，是不是？咱们要不先看看文静的，好吧？ 嗯， 他说了，他说我特别喜欢买花，现在养的有啊，现在养活的有、啊、绿萝和富贵竹，还有一颗葱， 嗯， 养死过虎皮兰、栀子花、蟹爪莲、风信子，还有很多很多的多肉。后来发现我好像只能养活部分水培的，带土的我是都不行。 这带土就比较复杂。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专家们总告诉你这个很容易养啊，就三天浇一次水，要么告诉你见干见湿，说那土干透了你再给它浇，可是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握。 是的，而且现在的土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对对对， 就你看原来那些土，就比如说长辈啊、老一辈的人、他们自己都得弄复合土， 对对对，掺好几种。 对， 我记得就是我大姨他们家养那君子兰，这二年好像不流行了。我们小时候可流行啊， 那时候那个炒这君子兰炒的啊。 我记得他们都得到那个松树底下， 嗯， 他们去天坛公园松树。 嗯，不提倡。 现在已经进不去了，那个时候还行。然后那个弄那个松树底下的土啊， 啊，就一挖一袋子。 是不是 啊？我没有，我说的是。 然后你们还要拌什么生鸡蛋？ 对， 还有的拌那个喝过的茶叶。 那对对， 还有还倒过啤酒， 就各种有机的东西。 我就觉得吧，这个土这个味儿实在是太招虫子了。 你想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个呢，是你打完的鸡蛋，把那鸡蛋皮扣在那花瓣边儿土里 沤肥， 然后自己那个弄麻张水。 嗯，对对对对， 把麻张水往里弄。这样才行。 就现在也有那种相对有机的那个肥土， 嗯 啊，你掺里头一点也还可以。 是，嗯，当然了，关于这些专业的方面，请大家收听我跟小胖下午主持的。我们有专家， 哦，我知道啊啊， 我们现在理论知识都还学的差不多， 对 啊，就是 差实践了 啊， 没敢于踏出实践那一步 啊，你踏出呗， 主要怕祸害别人 啊， 哎， 他踏出来那天问专家的就是。复合型的土，要不然我从我们小区的那个绿化带那儿挖一点土，然后我们家狗的便便拌进去， 哇， 行吗？专家说， 也行吧， 啊，是， 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沤肥嘛， 嗯， 是不是？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会养的人好像就不觉得这特麻烦。 是的， 你像我有一朋友，就是他是一开饭馆的，就八条一号那老板，他就是一大理人，就他的生活里啊，就不能没有花，不能没有鱼， 啊 嗯、就他们家一进去啊，就到处就是水流的声音。 啊，对对对，我去过， 就是你总想上厕所。 嗨、 啊，然后那个他养的花都特别的好，然后就给大家讲一段子啊，但是一真事儿。有一天，就去年秋天，他跟我说。哎，你来我家那个赏花，我寻思赏花还专门得去一趟。他说连吃饭，我说行。我说什么花开了？他说那个，他说你来看就知道了。他给我发一照片，就一大菊花，真的巨大，看着，但是没有参照物，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我说太晚了，我说下班太晚，我说第二天去。他说不行，你就得晚上来，你第二天来它就合上了，或者花可神了，只有在晚上开，然后白天合上。他正好我不是原来拍过那个茉莉花吗？确实在子时的时候才开，白天是不开的。我说这么神奇的事情，我这个命里缺木的人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去他家了，大家围着一盆花，一边喝酒一边吃饭，然后一边赏这个菊花，真的是那种艳，就是紫红色的发粉的那种紫红的，比我脸都大，好大一朵菊花。 你脸也小了一点。 哎，我这脸还小，哎呦，这头一回听人说脸小。哎，我觉得太神奇了，但是我觉得我就拍了很多照片，那个花真的很好看，就每一个须子，它那花瓣不是像须子一样、 嗯、 就伸展开来，在边缘又卷起来、 第二天早上就都合上，就只有晚上、 嗯，对、 那个、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第二天我就觉得太神奇了，我一定要拍一个它合上的照片，我好发朋友圈啊。然后第二天中午我就去了，哎，我说这个真的是合起来的，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就 合起来什么状态？ 就是像个花苞一样 啊、哦？是吗？ 然后我就 在，然后一晚上再开， 你不要来打断我太好学了，要不然是博士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查，我说太神奇，我说叫什么，叫龙爪菊还是龙爪菊啊。然后我就查，但是所有的那个网上的搜这个名字都指向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木什么芦荟。哎，好奇怪啊。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太神奇，你能给我讲讲为什么白天就合上晚上就开呢？然后我们这朋友姓张啊，这老张就特别诧异的看着我，把凉台的门一拉开，他有两盆这个龙爪菊，一个是开的，一个是关的。 哦，这是风雨归舟的故事。 但是就我就特别相信，就像我们这样的自己养不活花的这种人，哦、特别看别人能种活，就特别特别的好奇，然后经常被别人就这样，就是要去赏花。 嗯， 然后他们家还有那个，他还种了，他住楼房，他住顶层。顶层的话，那个阳台他就扎了一排竹子。就真的是小风一吹，然后在我们在他阳台上吃火锅啊，吃烧烤啊、 嗯、 真的是就是特别浪漫、 嗯、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忽略那个爬的那种肉虫子，那个竹子就会长那种肉虫子，然后还有各种飞虫来撞击你。 那这个就跟诗里唱反调了。 但是 诗里唱的不都是吗？ 嗯， 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竹。 那、 你都种了竹子了，最后你还吃涮羊肉，什么都有了。 不是，重点是那个竹子会长肉虫子，然后我们都觉得就特别难忍受，但我们还得陪着他假装高雅。 嗯、 然后呢，但是他就讲，他就作为一个大理人，他认为这个竹子就是应该长虫子的，然后他也不会去拿喷那个杀虫剂、 嗯， 他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状态， 嗯、 他非常享受这个状态。 没事，他如果要是在楼里养这个，从专家的角度来，我们都是学的。 嗯， 这个土有问题，让他换 土。土有问题， 因为这个土里头滋生的， 对吧？他那个土应该是有虫卵什么的。 是的，是的。 后来他确实是换了一波土就好了。 你看看， 他确实换了一波土，而且这个土是专门有地方有卖的，他去那种大棚就能买到。 嗯。 然后他家还有一个就是封好的阳台，在屋子里面，他们家没有窗帘，就整个一面墙就是绿萝。 哇， 真的好好看。看呀，就他特别会装饰、 嗯、 然后就他说绿萝特别好养，我捡一阵给你插上土里就活。 快问小胖养活了吗？家里那 个别听他的， 那真的养不活， 真不可能。 为什么呀？ 就是不活呀。 那我那个就活了， 所以还是 还有月季，就插一个汁儿，然后你不是先拿水泡出根来再埋在土里就好了啊、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勤换着点，它依然就像活的一样。 啊、哦，是。 就跟我 不行，再拿那个、 哎、对 那水彩笔。 就我们养鱼也是，像我们这种没有经验的，就看人家养鱼，就老张家有一个大鱼盆，嗯、就还有带电循环的喷着雾的那种， 嗯、 鱼都跟在云里游似的。 嗯、 他家养锦鲤、 嗯， 他有时候买鱼我也跟着学习。 嗯、 他就喜欢买那个，他也买的不贵， 嗯、 就普通的锦鲤有十块的，有三十的、 嗯。 然后呢，他就去看去挑，就跟我讲，他说你看这个锦鲤就贵， 嗯、 因为它头是圆的、 嗯、 啊，就是红色、白色的 各种造型吗？ 也没什么造型。 不是造型，它其实是一种。 它分产地 培养出来的一种那个有点畸形的那种东西， 反正它分产地，但是在我眼里都长得一样，可是它就能分出来这是30的，尤其是老板这是80的，甚至能分这是70的，我就不知道这80和70差在哪儿。然后就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就在草桥，草桥外，草桥四环外有一个国际文化市场，那里面就是卖很多各种花草，然后各种鱼，我们老去那儿。他去买那个锦鲤，他跟我讲不要买黑色的，黑色的容易往出蹦，然后呢太就是太有劲儿了，就买白的和红的。 我以为是黑色容易掉色。 他儿子在他的鱼缸里倒了整整一瓶酱油还是老抽。 哇， 然后他们家也常换鱼。 哎呦我的 哎呀。 儿子一岁那会儿倒了一抽酱油、 哎、 特别生气，然后我们就一块儿，我想你去买鱼我也去买点鱼，但是我没舍得买那30块的，我觉得就别糟践那30块钱的生命。 你买那个锦鲤你还能养锦鲤呢？ 没有没有没有，我对自己有数。然后我就去买的那个就是人推荐，我说这鱼特好养，都不用管它。 什么鱼啊？ 肿眼泡。 不是，就有一种红色的鱼，它们也叫清道夫，但其实不是那种黑色的，它是红色的，也长不大，就这么一拃长。 你买的都是吃滋泥的清道夫、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很漂亮的，就是 你们家缸肯定特别干净。 10块钱3条，结果人家还饶了我2条，说你这个你就捞吧， 你 随便捞吧， 不长藻， 你是当泥鳅养的。 红色的特别好看、然后我的那个缸呢是花了不到100块钱，在那个大兴高米店北那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棚、然后在那儿买的，就那儿就特别好，你有钱人可以花10万去配一个自然山水，完全是个自然世界、像我们这老百姓又不会养的，就100块钱120块钱就能配 小玻璃缸 、 对，它给你配上假山呀沙子啊，然后那个水泵啊、还有灯啊，就挺漂亮的，我就把那鱼放进去了，就是真的挺好看的，就那个红色的鱼在你的小船里面游来游去。然后我老公说你这个水怎么放那么少，太抠了， 不是不能放多呀、 他就把那个水给我加的溜边溜眼， 那不就蹦出来了吗？ 然后第二天我们早上看这鱼就剩一条了、然后那个 气压太低了， 就剩一条了、剩一条了，我们就找这鱼在哪儿呢，等我们找着以后已经都硬了、然后顺着一条就特别顽强，我对它特别好，我就给它天天往里扔那个鱼食儿。 嚯家伙， 但这个鱼很聪明啊，这个鱼在我 知道吃饱了就不吃是吗？ 对，这个在我知道别人给我讲这鱼都是撑死的之前它就不吃，这鱼就它就吃滋泥，就是那缸真的挺干净的，然后那个它还吃水垢。 一个养清道夫养的这么认真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 然后这个鱼呢就是真的很顽强，就跟着我养了它好多年、然后就是还搬了一次家，中间它都活得特别好、 可以啊。 然后我也没有那个就是晾那个水，直接就换水，就是、 哇真是简单粗暴。 后来那个清道夫托梦跟你一块聊，就是缸太干净了，给我换个地儿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像我这样没什么见，这个鱼特别适合大家养，又漂亮又好养。然后这个鱼我们养了有3-4年吧，后来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就他平时就是还自己玩，他就是剩一个人了嘛，剩一个鱼了嘛，他自己玩，在假山后面藏一藏啊，挖一挖沙子呀，在那个我们也有个小船，在里面船躺一躺啊。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这个鱼它悬浮在那个沙子上面它不动了，然后我儿子就发现说这个鱼怎么了妈妈，我说这个鱼是不是冬眠了，因为它我想其实我看见他是不是死了，但是我印象里面鱼死了不都应该翻着肚皮浮上来吗？ 不一定，不一定。 他没有，他就在那个沙子的上面就悬浮着、而且很舒展的样子。我说这个鱼它冬眠了，然后后来就过了得有小一个月，后来我儿子说妈妈你看这个鱼它穿上衣服了，我一看那个鱼周围就像那个蚕吐丝一样、包了一层茧、已经是半透明状态了。我说呀这个鱼是不是屋里太冷 了， 是不是太冷了，然后那个鱼冷给自己还分泌的东西就吐了丝，我就把我们家地暖又调高了2度。后来等到那个后来前两天我儿子说妈妈这个鱼怎么开始冒泡了，他从身体里面咕嘟咕嘟往出冒泡，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对了，然后 都变质了， 那水都味儿了吧， 然后我就没有味儿，这个鱼真的很干净、 那是过滤做得好。那是过滤做得好。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张，就是家里养了很多锦鲤的那个泡酱油的那个，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鱼会死吗，我说这个鱼也没有翻肚皮呀、他就不理我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鱼捞出来拿那个自来水冲，冲完了以后冲得很干净，他真的死了，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鱼真的很好养，我决定过两天再去请几条回来。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盆景啊，它虽然布置得很漂亮，里面又有水草啊什么的，但是缺少了鱼这个灵动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差点意思。 我跟你说，你配那个也可以再配俩红绿灯，是吧？好歹咱们 热带鱼那 有单 聊。 红绿灯不好养，那个鱼是淡水鱼，红绿灯还是温水的。 热带鱼不好养，你还得加热 啊。对对，有那个加热棒。 这样这样这样，那个我发现了，北京丫头就是一旦让她开口说啊，就基本上停不了了。你什么时候一给的眼色？广告了？他怎么这么快就来广告了？我还没说完呢。来，咱们让博士说一下这个。这个好养个花花草草 啊小动物这个古时候有吗？ 有特别有。这个花鸟鱼虫这种东西，从起码在唐代的时候咱们就经常能看到那个宫廷里头豢养这种东西，而且呢有专业的人士。你像那个咱们比如说八狗，最早就是唐代开始驯化培养，逐渐弄到现在这样没鼻子没眼睛的，不是有眼睛， 有眼睛都 接不住哈喇的那个劲儿。 就是你是说京巴， 京巴 不是宫里也养吗？ 就是宫里，从唐代开始逐渐繁育培养，能自己能上怀能抱，包括金鱼有各种各样的谱，包括观赏鸽。而且金鱼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得跟大家说一下，我那个书里也说，金鱼不适合玻璃缸养。金鱼是这样，你看刚才那个赵导说小时候他姥爷养金鱼，那大瓦盆，鱼盆外头都长青苔的，那个适合养金鱼， 别见光， 就是少见光嘛，起码就过去正经， 这上带盖子的， 对，盖子或者草帘子什么，反正那个真正说赏鱼，那是屋里的有个鱼盆，白瓷的，哎，弄几尾两三尾这个猪鱼，就红色的，或者说它是俯视的角度。你金鱼一定是俯视的角度，你热带鱼俯视就是一条线，对吧？这个金鱼呢，你俯视的时候它那个蝶尾 有两个大 才能飘逸，那个眼泡才好看，要不然你就看那平视的时候它是一大鼓肚子， 不立体， 对，不好看。而且呢过去说讲究人家怎么养这金鱼呢，屋里搁一个鱼盆，然后呢早上的时候从外头院里那个鱼缸里或者鱼盆里头或者大木海里头舀两三尾搁在这里头，然后呢当做白天的这个盆景 啊，晚上还给倒， 不是隔两三天换一波，隔两三天换一波，看过去养这个金鱼。咱小时候最常见就是动物园，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在现在长颈鹿那块不有那个金鱼馆， 对， 金鱼也不叫金鱼馆嘛， 类似于水族馆吧， 金鱼区啊，它都是那大木海。那回那个前两天跟杨毅一块吃饭还说呢，一米二高，小孩那时候都扒着那个往下看，都是要俯视的这个角度。而且呢，瓦缸也好，木海也好，里头它能那个挂胎呢，让它这里头就更幽暗的环境， 就是有一种自然生成的环境， 就一定要越幽暗越好，要不然关键有一点，我就养过啊，我原来不懂这个事儿，不是惊吓，它掉色。原来我养过那个小红帽，就是白瓷缸，就搁在客厅里头，往那儿一搁，我觉得这个哎，白瓷缸还是这个青花的，跟这个红帽特配。 然后你老往里头给它喂毒苹果。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个毒苹果是那个白雪公主的博雪公主的故事，这是另一版啊。这个小红帽是大灰狼的狼外婆的故事啊，对吧？这个关键是呢，养了大概两个月，我那小红帽就变成小白帽了。就掉色。 你不会买的时候它就是染好了？ 不是，这不是，这就是因为金鱼要在这个幽暗的环境里，你什么鱼都在这种，在这种里头都是这个要掉色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瓦盆或者木海，当然木海现在基本没这个条件，就拿一瓦盆搁阳台上。盖一个盖子，别封死了啊，见点亮就得。 不有那种像加湿器一样的，就是一个瓷盆，然后上面有些假的塑料的那个荷叶，我觉得那个养金鱼也挺合适的。 是也行，那个也行，但是其实就是最好的，你那个不是加湿器，你那个好多是过滤， 对， 过滤那个水，过滤完了之后， 加湿器用， 过滤完了之后，你那个藻类那个环境就破坏了，所以它就不挂胎，不挂胎就对那个鱼。就是没那么好这个环境， 勤换鱼，勤换鱼。 来，让我们 秦焕宇，来，让我们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 嗯， 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说静好说了，如果每周吃喝玩乐大搜索都安排一期节目，就是让专家辅导我们种花啊、种草啊、种种菜啊，就有意思了。 对，这养养猪啊、养养鸡啊什么的。 哎，周六不是经常有这类的节目？ 那是看病，那是看病。 后来就专业养狗了。 是， 嗯， 来再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影。 哎，影说我们家呀，以前为了专门养鸽子，买了一个带露台的房子，啊，还养了鱼。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大鱼缸的那种 大木海 的， 不是瓷的吧，是瓦的吧？ 啊，就 瓷的不挂胎， 就是大缸 啊，就那种吧。还养的狗都不是一只啊，养了一窝狗， 他们家真大。 芦花鸡、鹩哥、兔子、乌鸦，但都不是一个时期养的啊。 哦， 还有 大 狗。 太厉害，你家都养过乌鸦， 还有一株那个葡萄 啊， 葡萄架子。啊，夏天待着特棒。现在吧，孩子回城里上学了，房子卖了，但是小动物还照样养。 嗯， 我们现在还养着蝈蝈、蝎子、乌龟、树蛙、面包虫什么的。 听着都是鸟的食啊。 是，因为一听就知道他肯定住在城外。 嗯， 所以有 对有那 种 环境啊， 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特别 好。好吧，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跟大家聊大家养过的花鸟鱼虫。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也有很多的朋友非常有意思，也非常信任我们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还问专家这是什么植物啊？这个呢，只能一会儿 我们四位会商量一下。都不认识。 雏菊。 雏菊。 哎，你 怎么样？ 你脑子真快。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养死的跟大家都差不多啊，数量。这个再看看大家经说了，说我小时候那才是海陆空全都有呢。老爷自己做了个大鸟笼子，养了八只母鸟，一只公鸟。好幸福。 那这个母鸟不是这个公鸟，估计叫唤的就不勤了。 哎，你听啊 啊 啊！每天放学就爱趴在鸟笼子里边看那鸟争宠打架。 啊， 一只母鸟下蛋了，四五只鸟争着孵蛋。 哦 啊，剩下的就聚在鸟窝下边拆窝。 哎呀，这个我感觉 把这公鸟忙的哟， 感觉很像那个某清工具。 另一个屋子呢，养了只猫 啊， 还有鱼缸。猫呢就天天跟那鱼缸较劲， 嗯， 一不留神就啪嗒的吃鱼，哎呦，那叫一热闹，可好玩了。 哎，猫捞鱼是一种， 猫捞鱼真的 可厉害了。 就我们家那个，我小我们家那猫捞我姥爷那缸鱼，就一天一条，它就在那看，一抓它就一条，而且看不见它吃就走了， 它就玩。他就玩， 他可能估计 他对那个动的东西感兴趣， 特别快，就反正什么我们上学以后讲那个水面的折射呀，那猫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嗯嗯，自然界都是这样， 对， 是吧？就是都是一个循环嘛，对不对？ 当然了，也有几位朋友也表扬了我们的雪莲导演啊。 哦， 首先布衣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也养过清道夫，我养的是黄色黑点儿的， 嗯， 哎，挺漂亮。 嗯， 陆子也说，哇，今天女嘉宾太逗了。是的，我都说了，北京姑娘，你不跟她说停，她一直在说。 对，也有朋友说，嗯，这个赵导他们家的鱼啊，是羽化成仙了。 哎，对对对，羽化成仙这词儿用得好。 反正是已经成仙了啊。 嗯， 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花鸟鱼虫啊。咱们先要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再接着聊啊。真的时间到了啊，咱们聊的好像看似很接地气，但其实挺雅的，越聊越觉得舒服啊。一会儿咱们接着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想聊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三月八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10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注意了，注意了！3月15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有人说前任使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有人说感情一别两宽，说散就散。前任三，再见前任，登陆歌华电视院线，珍惜眼前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L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L，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领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喜悦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8点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复合区控制，本市空气条件扩散条件不断转差。今天夜间呢有轻雾或者是雾，能见度将进一步的转差。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全天呢处于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当中，对空气质量影响非常大。请市民朋友尽量的减少出行，如果外出呢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者是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养这个 叫养什么什么活的 那个这么长的那个 title， 赵老赵、 啊、赵导赵雪莲。还有一位呢是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元。 大家好，我是博士后杨。哎， 今天两位啊，不是专业养鱼啊、养花啊、养乌龟啊，不是专业的，我们都不是。好多朋友听完赵导的这个介绍之后呢，都觉得是专业的，好多人都说专家给我点建议呗，鳌虾怎么养？ 是克氏鳌虾吗？ 哟， 哎，行，他这一开，我跟你说，至少照半点 不是了。克氏鳌虾，哎，克氏鳌虾就是鬼街的那道买卖，是吧？ 对呀，10块钱一只，有5香的，有13香的，麻辣的， 有蒜香 的， 蒜蓉的。啊，对，吃我们都研究过啊，养你们研究过吗？ 没养过虾。 你看啊，鳌虾不好养的，杀死你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花鸟鱼虫。 对对对 啊，我们主要是呢也 聊聊文化类的， 对， 特别有文化。 对，因为这个都刚刚说了嘛，这叫一个闲趣， 闲趣 就是你得有时间。或者说您得有心情去照料他们 啊，不光是这个，它确实是有中国传统的经典审美 啊，那是。 你比如刚才咱们上个时段说那个金鱼，你要不是说这个你有这个氛围，文化氛围， 嗯， 没有受过训练，或者说没有人告诉你它是美的，你就不觉得它美，它本身它是很违反自然界的那种规律的。 那个 它是 杨博，你书里不是说它是病态美的？ 它就是病态的， 管 机。而且你那个本来就是一个畸形的东西，越培养就是越畸形。 大肿眼泡， 然后你鼓肚子，然后完全是反自然的一种这种审美。 就是自然界里是没有金鱼这个物种的。 如果要有这样的，马上就被点吧了，对吧？就是它。你看那个自然界的东西都一定要有流线型，速度要快或者力量要强。金鱼是什么都不行。刚才为什么说它那么难伺候呢？就是在于它的这种多少带给它培育形成的这个不好养，难以生存。所以它这个病态美，它是很多是文人赋予它很多情怀在里头的，文化内涵在里头。 这个普及的特别好，我没赶上，我就是看有些书里还有些电影里，也就过去走街串巷的，有卖小金鱼的什么的。 不是那个卖的那小金鱼，是咱们说那个草金，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说那个大金鱼是那个不是蝶尾啊？ 明白 啊、望天啊？ 对 啊， 这是博士说这是肿眼泡 啊、对， 你说 龙井鱼，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个鱼也不是拿来吃的吧？ 啊、 也是观赏的嘛？ 啊、对对对， 就是市井街巷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受过什么教育，是不是博士啊？那个是不是博士后，你都有这个生活里有这个需求。我觉得这是美的，我愿意花钱去伺候它，花时间去伺候它。 这就是病态美，一旦。到最高峰的时候，它一定就是这一个规律，就是一定普及的特别特别普及。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就像小胖刚才总结的那样、咱们讲的是这种生活。 对 啊，包括跟文化有关系的，包括我们说了，像博士他新出的那本作品当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就在讲这些闲趣。 对， 就是他们就这两位肯定。 在养方面不是专家、啊，你看若水就说呢，哦，明白了，我年前买了35条小金鱼，现在就剩3条了。哦，一听赵导说我学习了，我准备去买大木盆去。 啊，这个养鱼啊，我就为什么我能写这个书呢？我敢写这个书，因为我自己确实也养。 哦， 啊，也是无数的这个是吧？换来的这种各种经验，你养鱼的时候你得先开缸，那个水一定要晒过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晒过之后那个它那个咱们现在自来水里都有氯，你把那个晒掉之后呢形成消化细菌，或者你还现在那个花鸟市场有那种懒人叶子，往里头搁一下泡那么2-3天，它自然就长藻，有藻类就有生命迹象，你再下鱼就好得多。还有呢，你从花鸟市场买了那鱼啊，您啊搁那塑料袋里，下水之前让在那塑料袋连着塑料袋在那个水里泡半个小时，让它渐渐的适应这个水温、 哦、水温。 然后呢你不要把那个不要以为那个说那个买鱼那个原水就一定好，因为你不知道里头都有什么东西， 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你把拿那个网抄子给它舀出来放在那个水里头，再这样呢鱼呢才好坚挺一些、嗯、对吧？ 你这些书里都没说呀。 我又不是介绍养鱼的，我说的过去这审美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嗯 你说的那没问题、嗯、但我看那老张人家养了那么多鱼也没这么。 不是一回事。 人家养得特别好。 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就是说你新手入手的时候， 对对， 你要保持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流程、 嗯、 这样你保证你这个失败概率比较低。 嗯、 如果呢你确实是养熟了，那个人有个人的窍门，你可能觉得他不经意的东西人家经过千锤百炼了已经。 嗯、 啊、 咱们再从文化入手， 嗯， 因为很多的东西原来都是在宫里先流行、 嗯、对对对， 然后 因为你像金鱼这个，咱就是说金鱼，金鱼这个你说就一般的老百姓谁有闲心一代一代，你比如说这古眼泡， 嗯， 他养一堆金鱼，就俩眼睛稍微鼓一点的， 嗯， 是吧，这个好像带了美瞳一样，那就把他们俩凑一对，然后生这个鱼卵，再孵化小鱼，然后再出来一代，那个再找出俩古眼泡的，然后你不断，那老百姓谁有那闲工夫闲心以及这个花费的各种成本吧，这一定是宫廷集全国之力他才可能干这个事儿，所以养成了这种病态美的审美之后一下就能普及，这东西本身你它是人工培育的品种，人工可培育就可批量生产，就变成有点工业化的意思，所以它就不贵，但是呢审美是高的，但是花费是低的，所以这种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而且很多东西咱比如说我那书里写养鸟，过去说养百灵鸟，那百灵鸟不贵是吧，现在买可能就是几十块钱，但是呢你玩的是那个培育是吧，那个叫百灵13套，那哎呦那个折磨那个鸟啊，也不是折磨吧，反正就是那个 折磨人 啊，折磨人，让那鸟学鹰叫，你这哪学去啊，那是天敌是吧， 放录音啊， 现在有录音、哦、这我就不知道第一只会学鹰叫的百灵鸟它是怎么学的，对吧， 天赋 这好吧，哎，天赋，那之后的百灵鸟都是跟着这个有天赋的鸟再去学，而且它这个文化就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基础之后不断的经过人的对它进行规则的诠释，在不断在建构，在建构之后再通过规则这个圈定之后再建构，你像这个百灵13套，第一个就是模仿这个什么什么家巧少林，然后后头学这个呼巴拉交影等等的这13种不同的声音，当然它这利用的是这个自然界这个求偶的这么一种技能展示的这种自然规律，但是呢你把这所有的你用人为的给一个鸟圈定了之后，那个鸟是很辛苦的，它就得跟那个其他的鸟学，而且我看那个过去金寿申先生说那个这个鸟这个学完一次放学回家了就得给它扣在水缸里头，就是不是说闷着它啊，就是搁在水缸里让它尽量减少是吧，那些学习差的同学的打扰就是少接，就谁都别接触， 给他戴上耳机， 那没有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等练成13套，这个每一样学的要像， 顺序还不能乱，顺序乱了叫脏口。咱们现在觉得这个鸟脏口都是那个学了学脏话了，是吧？啊，对，很难改，没法改，他没这意识，对吧？而且他本身那个模仿能力就是一种自然求偶的一种规律。 对，嗯，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那个遛鸟的那些朋友们，就是把鸟笼子外面拿布都蒙上， 对对对， 就让他 怕惊吓， 哎，通过这种方式。听啊，让他学习，让他练。我说那可真是需要时间和功夫了。我没说嘛，就当时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撩个儿，就专门学舌撩个儿。当然我也问过那个周末的专家，我问都得嚼舌头吗？据说得让他舌头分叉。然后他当时说清楚， 得揉那舌头。 他说实际上不用， 它是一种技能啊。 对，它是一种技能，这个没问题。只不过他说的清楚还是不？那你要说他说那个普通话，你得嚼舌头。那国外的那 人学英语啊？ 对呀、啊。那嚼不嚼啊？ 啊，那应该也是不嚼的，因为我记得原来咱们十几年前出过一本翻译的译著，叫《鹦鹉查理》。就是说，在这个他的。祖父吧还是什么家里的人、在这个当年在二战前的那个时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找着这么一只，碰见这么一只鹦鹉，就收了过来，然后一直陪着他们家人好几代人一起就是生活。而且呢每次这个 寿命这么长 啊、鹦鹉是寿命时间比较长，几十年呢。然后这个你比如说家里有人跟他就是诉说什么自己心里苦闷的时候，这个鹦鹉查理其实也没什么意识，但是经常他也说的 一句话就是那然后呢， 这是一捧哏的这是一捧哏的 这一捧哏的那、哎、但是作为人来说就特别愿意跟他倾诉，但其实他这个纯是自然的，但是他说的还都是英语，对吧？ 对 啊、那然后呢就 and then 是吧 哎真的就是就每每有这样的饭馆我就特愿意去，因为很多反正原来啊就那些吃老北京菜的新北京菜都挂一撩个，包括那家小馆儿，它不也有吗？ 橘子呀四人汤都挂一个。 所以说最开始是我的一个哥们儿家、他们家在二楼养了一个 啊， 哇、好玩，每次他就会说一句话 啊， 胡了 啊，呵呵，这好兆头。 对呀、然后我的哥们儿我都没听谁呼了类似这种。然后饭馆的我去过几个饭馆、人养的撩罐特别好。比如说有放厕所门口的。然后说冲水。冲水。哇真的我头一次去上厕所吓我一跳。我说我天哪。 有一件 都对。让冲水。然后还有就放前台。开发票。 对对对。 发票。 对 这 都 也有。然后还有我去年跟家里人一块去十三陵。十三陵那儿不是有那个春饼村，其中的一家人养撩个儿，撩个儿说的也特好，你好 啊，这是 吃了吗？ 是 类似这种，特可爱 啊。 所以我觉得，哎呀，首先我就想怎么教的，然后再其次、就是这种家庭生活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对对对， 真的，你看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自己养鸟啊、教鸟啊，他反正一些趣事吧，啊，比如说若水说了说。我养过十个姐妹，哎呀吓死了，确实慢生活呀，哎呀那个鸟呢调皮呀，整天那个闹腾啊扑腾啊，哎呀，因为你想还专门你要养鸟的话专门得给它弄点水， 对， 鸟得在里头和弄水啊，洗洗毛啊，这都是每天必备的， 是， 而且早上起来天没亮人鸟就开始齐唱歌。 没错没错，我就为什么当初爱养鸟呢？ 谁玩谁呀、这个、 我当初爱养鸟就是因为我那会儿在住四楼的时候，住四楼呢天天就能听外头有树，天天是听着鸟鸣起床的感觉特别好，后来放在家里之后发现呢稍微睡的时间长点感觉就特别不好。 我觉得那个会说话的鸟一般都说是撩个八个，然后鹦鹉、然后我在那个三哥那儿，就秦岭草原那个老板三哥他们家见过一只画眉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这没听说过，然后我就跟他反复确认，我说是你说的吗？是你说的吗？然后他就跟我又说一遍，你来了，然后我说你会说话呀，我说不都是鹦鹉才会说话吗？你怎么会说话？然后鸟就不理我了，就那 你看风轻云淡，他说了。我儿子小时候我带着他逛花鸟鱼虫市场，儿子吧站的那个卖鱼的那个那大瓦缸，正好 儿子比那缸高一头，他正好扒着缸看， 嗯， 看着看着就突然问我妈妈，如果把那个眼睛就那个大泡泡戳破了会怎么样呢？ 听着疼。 说这句话很有可能被卖鱼的老板听见了，估计是吓坏了。一直跟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等什么时候我带儿子离店了，人家才不跟着了。 戳不着那金鱼，我都抓不住。除了我们家那猫， 不是你戳跟那个你抓它是两回事儿吗？ 戳不住。 哎呀，好啊，接下来咱们提供点有营养 啊， 好不好？真是帮助一位啊，这是吃肉的蜗牛说了。他说我有一只养了30年的乌龟，从成都带到北京，一直喂的是鱼，就在一塑料桶里边。我呀想给他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不想这么瞎养了，给点建议呗。 谁养过养、那个龟需要第一，它需要晒背。你看养龟的，但凡养龟的，它有一个台儿，它要上去能晒一晒，底下稍微有点水，别太多了。嗯，所以你就弄一个玻璃缸也好，有专门养龟的缸。 我觉得是这样，龟是两栖动物。原来我们拍大小茶的时候，然后正好拍过这个。你要给乌龟提供一个那样的生活环境，就是两栖。别着急，我绝对在一分钟之内说完这个维克。就是要一般是一个就是有能够太阳能照进来的这么一个，最好是有一半盖能打开晒太阳，另外一半晒不到太阳，这样它就会自选我需要晒太阳还是需要阴凉。然后呢，这个房子里面应该有一半有水，但水不要太深， 对对， 以不没过它的那个乌龟壳的那个边儿为一个边， 就是咱们平常吃那裙边，别没过那个就好。 这三句话离不了吃。然后呢，还最好给它布置一点沙子，就是不要太细，不要太粗的沙子在里面。然后这样的话，那个乌龟它就活得相对比较自由。 你看，真是都是专家啊，说的都特别对。但是呢，有一点啊，您换这个居住环境，打心就是心是好的啊。希望就我都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不能亏待你啊，给你买一所房子。 嗯， 记着啊，甭管在哪儿买的房子啊，您甭管多漂亮多漂亮的台儿，一定先消毒。消毒完之后呢，多过几遍水。 嗯， 因为很有可能您在那个卖龟那边买的这些房子啊，它有可能是之前养过龟的，它可能带着一些病毒。 对对 对, 对， 龟的这种交叉感染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时候您看，您说我一直在塑料桶里养的，我们家原来那个也是，就是洗脚盆淘汰下来给它，那个至少我们养了大概有个4-5年，都一点问题没有。 嗯， 我也是想给它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一下就生病了，就是交叉感染的问题。 嗯， 而且您给他治还特别不好治，我给他治了1年多，撑了1年多，他实在撑不下去了。 嗯， 所以您一定记着，就买完这些东西一定要记着从里到外的消毒，而且呢消一次还不行，多消那么几次，然后晒太阳。 拿什么消毒？ 高锰酸钾。 他专门有那个， 专门给龟消毒。 对对对，专门有那个消毒液，然后呢慢慢的让他去适应。就没问题了， 对， 好吧。 据大数据啊，不完全统计，就是现在在全国5个地方，可能不止5个，应该是6个吧。 嗯， 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养这些花花草草啊， 嗯， 小动物啊，其实就是小宠物嘛，然后给自己平时的生活带来一些情趣。北京、上海、广州。 嗯， 然后除了这三个地方，哎，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就是成都。 嗯，对 啊，还有一个地方是武汉。 嗯 啊，就这几个地方现在特别火，包括比如说像像养小狗啊、小猫啊，这些地方都特别火。 这个，咱们说这休闲文化一定是都会文化的一个最大展现。 嗯，是是是， 好嘞，这个咱们聊到了文化了啊，这又上升了一个层面了， 哦， 是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聊花鸟鱼虫，也聊出了很多特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刚刚听了赵导特有意思的事儿，咱听听苍蝇的。 嗯， 人家说我小时候也是姥爷啊，养了几只鸡，还有一只猫。 老爷呢就怕猫吃那鸡，所以呢就搬一凳子坐院子里边看着。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和一棵石榴树。 这棵二树那棵不应该也是枣树吗？ 是啊。 然后你看还是不一样的哈。那猫呢看到老爷呢就把头呢扭到和鸡待着那相反的方向，反正就看着吧。就我才不吃这鸡，就是这感觉。时间久了吧，老爷也觉得哦，可能这猫吧对这鸡没兴趣。于是呢就不看着了。但是自打这不看着吧，这鸡呢一天比一天少，而且还找不着尸首在哪儿。如果有人是两面派，猫应该是两面派。这猫聪明啊。 是。 但是它不一定吃。因为包括我们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热心听众，经常互动，这个曼联888就说说那个一提养宠物痛苦的记忆。 哎呦， 高中的时候我养了一只鹩哏而且给它取名叫小黑子，特别聪明，学说话倍儿快。比如啊，每天下午我一回来他就问我，你在吗？过来呗。他说如果你不去跟他玩，他一定会说你怎么这样啊。如果你跟他玩，他特开心，会给你唱一段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哎呦， 但是只会唱头两句 啊，那就不错了 啊。说这个黑子呢，一直陪了他十几年，当然一直到某一年的年底，由于就是咱们这曼联888得感冒了 可能 传染了 啊， 就咱们所谓的就是不太准啊，也许得了鸟瘟啊或者什么，所以这鸟没扛过去。然后他就把这个鸟呢埋在他们家窗前那香椿树底下了说哎呀哭三天，说打这儿以后再没养过鸟，说他就怕只要养鸟 是 就想起这鸟。 因为这个一般养鸟咱们没有这么深的交流。 我觉得养宠物这个事儿一定就是心态要好，像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养过一下，他如果养过鸟再不养了就我也能理解他。像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就是送走了一波又迎来一波，就觉得他们特别看淡生死这事儿，尤其是爱养虫的人，我觉得那个虫才脆弱呢，连冬天都没见过有的。 是， 就是养虫的人那个心态就是太坚强了。 因为你想，就你为了呵护它，然后你认认真真的跟它在一起包括它是陪着你的人。 对， 就你想那天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你看我妈，哎呦，就天天弄着那个狗，他们都比我还亲，我都跟他说了好久了别再养这些了怎么。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首先你这么跟你妈说不对，我说你是天天去你妈那儿吗？不是，你可能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周末这个时间你去。我说人家那小朋友天天陪着， 是， 我说你看人家那情分对不对？那我说你这么说人家不合适吧。 对， 所以我们同事说哎，这个也有道理。包括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那天在跟我聊说他们家养那京巴走了说他妈特难受，特别难受，因为跟他们家十几年了，相当于这同 一口人似的。 对呀，上小学时候养，等他工作了走了，所以家里人特难受，特难受。同时，后来他又跟他妈说：“妈，这样，两条路，第一条路呢，我给你找一条跟原来这只一模一样的，您接着养，另外一条路，咱们就伤心一阵子，咱从此断了吧。”要不然您岁数大了，这老走您心里这么就我们都接受不了了。 其实这个事儿，其实今天我下午还看那个网上有人说，这个咱们用电脑啊替代文件总比删除文件要容易，对吧？ 这个没办法，是吧？所以呢，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一碰见我们那个遛狗狗群里边的大爷大妈什么的，我就问我说：“您家这狗多大年纪了？”哎呦，对，你17了，状态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您其实可以找个小伙伴陪陪他 啊， 就是再养一小狗陪着他。 但是有可能有这问题，这个异性的还好，同性的容易掐。 你得看 他都那么老了，相当于七八十了， 不是年 没那么大， 小的欺负他。” 再小就吃奶的那种， 最关键是让人的心里能有一个接受。 那倒是，那倒是， 就是你肯定既然养了吧，肯定都得给一样的爱吧。但至少你也会分出来一点爱给这小的吧。 有时候这个争宠的动物争宠可厉害了， 是。龙阳说，我在我儿子2岁半的时候就带他去花鸟儿虫市场逛，我们家养的难度大。养海水鱼， 嚯，这厉害，这个 属于所有能养的鱼类的宠物不管海水淡水， 啊，我这都养，难度系数确实大， 而且海缸可不好弄了。 确实是， 一聊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多年前，要不我就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爱的，然后我跟东子我们俩主持节目，然后肯定是听众朋友开玩笑，然后就说，说叶子，我们在那个南四环吃海鲜那地儿叫什么？京深， 京深啊， 海鲜市。 说这儿新来了一批那个大鱼缸，哟，里头全是活带鱼，哟，我说真的， 活带鱼 完全没见过，我说下节目我都去。后来好多人都说了，梅子，带鱼没活的，出水就死了，他怎么会养了一缸活带鱼呢？哎呀， 哎呀，好吧啊，咱们聊聊花鸟鱼虫啊。我觉得咱们养的经历，包括分享大家经历也不少了。剩下呢，剩最后一个时段呢，咱也跟大家搜罗搜罗咱们北京的花鸟鱼虫市场呗。你们也推荐推荐哪儿不错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的。还有就是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呀？是吧？咱们逛完了，同时还能去尝尝的啊。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日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哎呀，过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福多礼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5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8: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复合区控制，本市的空气条件呢继续转差。今天夜间有轻雾或者是雾，随着气温的下降，湿度的增大，能见度将进一步的降低。夜间到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1到2公里，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请开车的朋友及时的关注路况，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全天呢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对空气质量影响非常的大，请市民朋友尽量的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者是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 App 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王周，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花鸟鱼虫。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赵导，欢迎赵导。 哎，大家好，我是老赵。 哎，还有杨元博士。 哎，大家好。 嗯，这个最后半个小时了，咱们推荐一下北京的花鸟鱼虫市场呗。 嗯， 好不好？ 嗯， 说句实话，这个得靠你们了。我去的特别少。 啊，那我先推一个。 行嘞。 最近特别爱去的。 嗯， 莱泰。 哦，莱泰， 嗯，啊，莱泰，我这过年的时候还去。 边沙边上那个 啊，对，那个他过年期间也不休息， 嗯 啊，这越到过年的时候越这个生意好，这是咱们北京的这一个习俗，就是养年花，这过去叫岁朝清供，就是岁头的时候 送礼 啊，送礼，对对对，对， 或者说你的老师啊， 嗯， 给一盆花。 其 实现在你说送什么吃的，送什么都不合适，就这花人家特乐意摆着，哪儿没地儿，那总有地儿摆花。而且那个莱泰里头，咱们不说这个，这些普通的花了， 嗯， 关键是这个有很多造景的小玩意儿。 哦 啊，你 小假山啊什么的？ 不是小假山， 像个水晶球一样的，然后 那 布置了各种的小植物， 那个都那什么了，那都不在了，那都不在了。现在有那种小温室一样的， 我说的就是小温室， 很大， 有大的有小的， 最大的有一面墙， 对 啊，最大的有一面墙那样，里头各种各样的需要湿度特别高的这种植物，然后呢，你里头喷上雾啊，打上水，加上加上温，然后。它造的都特别特别好看， 是是 啊，也有刚才赵总说那小水晶球似的， 嗯， 小玻璃的那种，那个小玻璃盒吧，或者叫小玻璃柜子， 圆的， 嗯， 我觉得圆的就特别梦幻， 嗯嗯， 就是它能弄的， 根据你的需要， 对，琳琅满目的， 对对对， 就是乍一看，对，可能形容不贴切啊，衣服架子似的 啊。 但是这儿一个球，这儿一球，这儿一球， 啊， 但是里头都养那种小盆栽的那种。 对对。 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这真的植物，它是活的。 当然。 嗯。 而且里头那个什么，它是可以，就是你别看它是种植物的，它有水，那水是活的， 嗯， 那水是活的呢，你可以搁一条小鱼儿。 嗯。 哎，那个景色一下就活了，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感觉。 嗯 啊，你搁条热带鱼，感觉特就是小红绿灯就可以，嗯，就特别好。 那有卖那个红色的吃滋泥的那个吗？ 也不是，那个咱们说话，有卖 鱼 的， 鱼少 。 我没看见那儿有我那种。 啊，那个啊，对他那儿有卖鱼的，然后还有各种盆景。 哦， 啊，这盆景其实也很讲究的，也不是很高级， 是吗？那 啊， 我觉得盆景可 不 好伺候了，你还要去到处找那苔藓皮给它铺到那个它的根儿上，嗯， 就为了它能活，还要为了它漂亮， 嗯， 因为北京 太 干， 嗯，太干，你就是喷一点水，因为有的是那个植物本身呀， 嗯， 你比如说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文竹， 嗯， 它怕水，怕水多了， 嗯， 但是那个苔藓需要水，你就给那个苔藓上喷一点水就行， 嗯。 那个文竹呢，过些日子浇，大概一个礼拜浇一次，差不多了，也就也别浇太透，我觉得还行，而且也不是很贵，100多块钱弄一个盆景， 盆景过去说实话那都是宅门啊王府啊经常用的东西，不是说老百姓随便就能买得了的。现在咱们都市场化了社会化了，这东西请到家里的我觉得特别有那个意境。 对， 反正我觉得那来太里面因为巨大无比、还有好多好多个馆， 对， 然后有很多就适合你各个水平的那个思想水平的那个 植物都有，对 对对对、有适合我的、你看我那个薄荷就是那儿端的、然后那个我还跟那儿端过一盆猪笼草 啊，猪笼草、我在那儿端过， 我觉得那个好可爱， 但是猪笼草 也不行是吗？ 猪笼草有一个问题，你让它活下来 没 什么问题，但是让它再长那笼子那就不好弄了啊， 就得勤换，老得去、 因为我老去花香 啊， 我老去那儿 啊， 因为那儿就是我觉得应该跟来泰差不多 啊， 而且我老觉得哇、好便宜，就是带盆带土而且植物、 对， 最便宜的10块 啊，对， 最贵的也就15-20也是这样、我不是买了一带4挺的发财树 啊， 带土带盆的，30。 啊，真便宜！ 对呀、 啊， 然后包括那个水培的那个小竹子 啊 啊，3块钱一根 啊， 人家那拿报纸弄的，一捆一捆的，你随便挑。 对， 啊，挺好的。 但是这确实，但是我觉得来泰可能有一些高端一点的东西多，所以它基本的价位也高一点。 对对 对, 对。 但是去了，我为什么爱去来泰呢？周围好不是周围好吃的多呀， 这倒是。 霄云路， 霄云路啊，然后那边 蓝色港湾， 然后包括 霄云里 啊，对呀、那好吃。 西园里，对对。 那我还有一一介绍吗？ 不用了。说到那儿，小胖都能倒背如流。 终于说到我熟悉的地方了。这个除了咱们推荐的啊，朋友们也推荐。兔爸说了，北五环顾家庄桥外边有那个潮来春市场。有那个花鸟大厅特别不错，停车场也挺大的，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是相当好的了。而且他也吐槽了一个，说北三环农科院对面有一个那市场不行 啊，那叫好像叫大森林， 哎，说那忒黑了，什么都特别贵、 是，那是一直都比较贵一点 啊。 还 有这个 HAWK 说了，玉泉路花鸟鱼虫市场附近有中顶楼， 玉泉路 呢，西边。 对，我知道是西边啊， 西四环外。 哦， 不过我觉得龙阳说的这个是对的 啊，是是是， 对， 刚才还想说呢，说这个，因为龙阳发了照片了， 是那海缸真棒啊， 很好看， 教科书级别的， 哦，真的是。然后我们还劝赵导呢，说这不好养， 别随便试试啊。 我特实劝，这个我不会尝试。 真的。不能断电，而且调那盐水比例你得特别精细才行，这个人家养的特别好，而且人也呼吁啊，在咱们平台也呼吁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啊，就是养这些奇奇怪怪的就是很少见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定要禁止这种动物， 没错，一定要禁止这些， 因为这个养这种东西就是违法的，这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 是的，一方面您伤害了大自然，另一方面有可能也会给您带来伤害， 对 啊，所以呢出于两方面考虑，于您也好，于我们的大自然也好，千万不要去养这些，包括什么海里的，包括什么小猴子， 对，那 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热 这个千万不要养啊！如果您在我们平台晒这个了，我们直接就举报了。这个警察叔叔呢就回去找您去了啊！到时候您也别说我们不仗义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对吧？在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不是，这是在法律面前，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公正 的那当然 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呼吁一下，这个凡是这个不是说就是人工养殖的、饲养出来的、繁殖出来的这些。您可以在市场上正规渠道买到的这些 来源不明的这个 来源不明的，您千万不要去养， 对 啊，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来吧，这个陈博也说了，去年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缸，我无聊就琢磨养热带鱼，结果今年我自己鸟枪换炮了，我整了一大的，现在也上瘾了 啊。那玩意儿容易上瘾， 真的是， 热带鱼也不好养， 也不好养， 不好 养，看养什么。你像我那会儿养了什么燕儿 啊，燕儿 这还相对 尾巴那 啊，对对对，那相对还好点。 还有那个 小瓶鱼 啊，对， 还有那叫什么灯， 红绿灯， 红绿灯， 孔雀。其实玩孔雀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开始入手的时候，这孔雀这鱼啊，好养活， 它会自己生小鱼 啊。对，关键玩着玩着，玩到最高阶段的时候，你可以 通过自己的情趣给它繁殖不同的品种， 然后那时候还得换缸的、 嗯、啊，对 对，下小崽的时候 它吃， 对呀、 啊，啊对， 还得给它都分出去、 啊。现在有那种那个专门就是培育幼鱼的这小鱼苗的这种这个孵化缸、 哦， 就挂在那个缸里头就可以。 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特别多， 嗯、 安菲尔德也提到了、 嗯、 这个，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也看到过，人家都是一个整体的。 对， 有大有小 的，完整的生态世界。 对、 嗯， 然后里边就是养的海鱼哦。 嗯， 哦，就说这个是海缸、 嗯、 啊，您就按照我们这个买这个营养液， 嗯、 买这个东西、 嗯， 整个您搬回去、 嗯， 放心吧，里边肯定不会死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有一朋友就养了那个大的珊瑚 啊， 就有一次他们家忘了交电费了， 哎呦， 断电大概两个多小时，啪全死了， 是 是， 一瞬间全死， 是 所有的就是原来特好，我没 纯靠 这都心疼， 纯靠那个钱维。维持这事， 哎呦，真的真的是这样、 啊， 就是您真不能断电， 但凡自信电断一点儿，就 断一点儿就完、 嗯， 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啊，它对那个 对对特别敏感， 非常敏感， 啊、 低上那么一两度或者高上那么一两度， 嗯、 啪一下全死了。 你想你要在 对现在真的简单多，只要你保证有电， 对对对，那倒是 不像过去还得自己兑那盐水， 对对对对 对,、嗯、对对，现在大的也得自己兑， 啊、 还得兑 盐水真的可难了。 是啊， 嗯、 就是你得 兑不好就变成腌鱼。 还好呵呵，还好就是现在就是您能买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得花功夫去照料他们、 嗯，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对那个也是种草已久了， 嗯， 卖的吧，也不能说便宜啊， 嗯、 而且很漂亮，摆出来， 关键是特别漂亮， 嗯， 那五颜六色的，最常见里面放小丑鱼啊，还有海葵， 哎、家里要有一面墙是那个，特满足 哦、嗯，真的是，要不是不是盖茨同志人家家不就有一个吗？ 嗯， 养着一大鲸放人家那儿吗？是吧？ 然、后我记得德国好像有一酒店 啊、 嗯，这个酒店中间有一个大的柱子， 嗯。 大特别特别宽的，就是里头是一个大海缸当柱子。 嗯 啊、哦，那我 哎，对了，我在哪儿看着不知道真假，求证一下，就是说那个故宫东北角楼附近就有一个宫殿，俗名叫水晶宫，就是给一个什么 那个啊， 说那个墙、就是、 那个不是东北角，就是延禧宫， 就是我家附近那个、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二井山那边 说那个墙就是不是什么什么材质，就透明的，里面准备灌水养鱼，就拿那个水井当墙。 对啊，那个是这个。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我回头带你去，很好找。他那个里头现在是延禧宫，就是《甄嬛传》里的那个谁，那个 就是吃苦性而死的那个。 那个，反正那个后妃吧，他就安排到他那里个住。 一聊这些，我想起来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嗯， 那篇文章就是说，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 嗯， 觉得是对的事情， 嗯， 就是习以为常的， 嗯， 就是都所谓的道听途说的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对的。后来我一看，哟、 嗯， 有点意思、 嗯， 我就很认真的看了这个小一万字的文章 啊， 然后那上头就说了、说有人说，如果看到狗熊不要跑， 嗯、 你跑不过它、 嗯， 你装死， 嗯，是 说这个错了 啊， 说。 但是跑不过是真的， 就你装死就能躲过一劫呀、 啊， 这个不对。说分熊 啊，对， 灰熊 啊， 你可能过去了 啊， 躲过去了 啊， 黑熊没戏。 哦，那这原话是对的，你碰到狗熊，狗熊就是灰熊类的 哦， 黑熊是瞎子。 天哪，是还得分辨是站起来这儿有一个月牙的那个熊吗？ 那哪来得及、啊？ 是啊，你看得清吗？你看清这个，你还想装死？ 对， 没有什么机会见到他。 你是熊大还是熊二、啊？ 对对对对。 然后 从哪来？ 嗯，另外一个说，如果你在原始森林里迷路了， 嗯， 一般人说了会跟你说，看树。就是这树的一圈哪边长苔藓 啊？ 说这个苔藓一般是长在北边的， 对对对， 背阴的地方， 哎，你就能发现、 啊、 哦、 嗯， 可以， 嗯， 但是实际上， 嗯， 分， 嗯， 有的地方，因为你比如说它这是海洋性气候啊， 啊，对对对， 不一定， 嗯、 啊，有可能你在那里本来就迷路了，你照着那个走更迷路。 他说的可能就是咱们北方，中国北方， 对 啊， 然后还有说你在海上。长时间的不喝水， 啊， 说自救的方式不是要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自 己啊，对对对， 说这个也不行， 嗯、啊， 也许加剧你走了的可能性 啊，是 因为本身排出来这些， 对， 本身就是 排毒的东西， 哎、排的这些， 它可能会给你引起你的那个炎症， 哎，是的，是的，哎，我看完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特别好，我们这节目前一个小时也基本上是反面例子呀。 没事，我们替大家踩坑嘛，然后大家未来的人就绕过我们的坑。 都是这样，咱们我们请来了很多专家，他们说，我们说，哟，你们太厉害了，养什么都活脱，也不是，我们真养死了好多了，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别走我们这条路了。 哎，我再分享一个，就因为我们家不是养暹罗猫吗？那暹罗不都是指末端，比如耳朵尖、鼻子尖、爪子尖是黑色的，其他地方是棕色或者浅棕色， 而且短毛。 对，然后我家那个暹罗呢，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现在已经接近一只黑猫了。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请教了一个动物专家，然后他跟我说，他想了想说，因为他见过我家那猫挺纯的，他想说你家是不是现在比较冷啊，我一想，哎，是我们现在不搬平房去住了吗，没有暖气了，然后自己铺的地暖可能没开那么足。他说这个暹罗猫有个特性，如果就是特别冷的话，它就会慢慢变黑，它就把毛色变深，然后吸收更多的热能。我一想，哦，可能有道理，然后回家把这个地暖调高几度，然后观察一阵看它会不会再变回去。就说养暹罗猫一定要给它跟热带鱼一样，要控制好温度。 是暹罗就是泰国，那就是热带啊。 对对， 嗯 啊，对，你可以让它变变，看到底能有多黑。 它不管什么颜色，我都爱它的。 啊，是啊，嗯，好，反正也就快到夏天了啊，会变回来啊。Niki 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啊，也拍了照片了。这应该是在北六环的外环东向西行驶的，有一辆高速的车辆啊，应该是一个货车，看起来好像是自燃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北六环的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咱们说完了那个海缸啊， 嗯， 这个龙羊是特别有经验的， 是 养的好了，人家 真棒， 说了一些经验啊，说这个海水缸一定要是45厘米以下的，特别是没有底缸过滤的，然后买回家之后啊，如果你买回家了，基本上活不过一个月，因为没有什么它的那个所谓的生态系统，然后养海水呢，就是要养一个一套的生态系统。 嗯， 各位千万不要轻易试水，一定要做足功课再下手，要不钱就白花了。 嗯， 这个真是得一步一步来，你是先明白什么叫生态系统。 对， 养过什么冷水鱼、淡水鱼，这个什么淡水鱼，是那个热带鱼，然后你了解这生态系统大概是怎么回事， 嗯， 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去试这个。 嗯 嗯， 他得对生活多有追求啊。 不是，跟关键现在很多男生啊都是设备党。 嗯， 知道吗？ 这倒是， 就这个，您说养的，你弄一大瓦大瓦缸啊，不就行了吗？那没劲，就买一大瓦缸晒点水，多没劲！ 不，其实过去都是设备党，过去 那 都 是， 只不过年代不一样，设备的东西 不 一 样。 那个时候更多都是 DIY 的东西多吧？ 也不是，也不是，有很多都是讲究。您比如说那个养鸟。那竹子是哪儿的竹子？ 啊，是 是 是 不 是？ 那个盖子是什么工艺？钩子是什么工艺？对不对？ 是的。 水碗是什么？对吧？ 因为据说那个笼子是专门有地方做的。 对啊。 天津什么地儿啊？还是山东什么地儿？我忘了。然后那个笼子做好了以后，就是因为得适合北方，它不能变得特别粗。 对。 而且那个的结实程度，基本上一个承担，当然小胖除外啊。就比如说类似赵导啊，或者咱俩这样。踩在那个笼子上不变形， 嗯， 特别好。然后下来以后，然后才说怎么样，这笼子还不错，然后再谈价格。 嗯，是，然后各有各的工艺。你现在一个过去老的钩子得多少钱呢？ 嗯， 非常值钱的啊， 是 那个工艺其实都是设备党。 对。 对吗？但是看，就设备的东西现在逐渐在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养鱼啊这种东西，越来越，因为咱们现在逐渐，过去只有金鱼嘛， 嗯， 你现在有海缸，其实就比金鱼的那个。就是档次更高级了，但是其实玩的心跟那个玩的那个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时代不一样，有不同的新玩法。 对对，就是养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活物啊， 对， 它是一个情感交流。 嗯， 就像最早的时候，咱们有一些，那真是大玩家，人家敖英， 嗯， 是吧？ 过去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过去一位老先生， 嗯， 收藏界的一位大家， 嗯， 捐了好多东西， 嗯， 就这个 姓王， 哎，对对对，嗯，就是那王先生， 嗯， 人家不就打小人家就熬鹰， 嗯， 人家都上学，人家都穿一大长袍子，人， 嗯， 那王先生人家左手拿着鹰。啊， 架着鹰， 架着鹰， 嗯， 右手呢穿一身半皮袄子， 嗯， 啊，就鹤立鸡群感觉，哎呀，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玩嘛，玩的就是一种心态。 哦，那他那是正经的玩家， 哦，那真是玩家 啊，而且你知道，他逮蛐蛐，他用的一宗兵刃，你知道叫什么吗？ 什么呀？ 叫阿虎枪。 嚯， 哦，这是正经， 就那么霸气， 正经从八旗兵营里拿出来的。你说这个设备党是不是够设备？是过去打仗用的，但是那个东西，那个枪头据说是戳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他去苏家坨， 哦， 海淀，要么去顺义牛栏山， 嗯， 要么去平谷，反正就这最远还能去山东，就戳那种山蛐蛐， 嗯， 弄那个土，哦，哎，他用这阿虎枪先扎出洞来，那先然后再找， 哦， 跟洛阳铲似的， 哦，啊。 像洛阳铲似的， 那洛阳铲那是另一种东西，阿虎枪正经是打仗用的， 哦， 啊，没准阿虎枪原来就平定了大小金川， 嗯， 平定了大小和周末都有可能， 嗯， 啊，你是这玩意儿，那真是大玩家， 是 是，啊。你说那个老百姓一般都碰不到， 是是， 但是我觉得养蛐蛐的人就是真的和养海缸的人特别像，不管你玩什么蛐蛐， 嗯， 反正这些家伙事儿都特别全， 是， 对对对，蛐蛐是 一室一厅，然后饭碗、水碗、洗澡的小澡盆。 嗯， 秀气的哟，就看我五姐夫一大老爷们儿蹲在那儿，又轻轻柔柔的往里摆米。 对对对， 你都不敢吹气儿，怕给那米给吹跑了。就一粒米， 嗯， 还有那个炭子，炭子讲究的有那个什么紫檀的，就更高级的什么。是什么这么大的，然后那胡子就是烫到那毛， 嗯， 有不知道真假，说得是活耗子耗下来， 嗯， 我心想活耗子那耗子怎么办，然后就是养 那本来嘛，我小时候练毛笔字， 嗯， 后来 还狼毫嘛，羊 毫， 嗯， 对吧， 嗯， 后来我就跟我哥说狼毫的这么多毛笔这狼都得秃噜了。 然后那个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比如玩虫子， 嗯， 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取悦他。他过生日的时候，你不用想给虫子送不起，我买的那10块钱他也看不上，他都要去山东买，然后送他那个罐就行了。 嗯， 就我给他买一个10块钱的赵子玉款的这个蛐蛐， 我10块钱的赵子玉啊！ 哎呦，他知道是假的，高兴啊，觉得你认可他这 个，有点类似于我在那推宝车上买的我那个紫砂那缸子， 对，然后。我家那个猫不也有胡子吗， 嗯， 哎呀就拔两个猫胡子送他做探子，哎呀他可高兴，他觉得你愿意融这一 愿意融入他这个文化里的啊， 一讲哎呀你就秋天的时候抱着那罐上那个金台路那个河边有斗蛐蛐的， 嗯， 对， 全是男的，就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女的玩， 可有意思了，就是斗蛐蛐都见过， 嗯， 但是就是说在斗之前，就比如说有喂辣椒的 啊， 那有喂大蛜的， 嗯， 而且还有那个 蛐蛐真傻，给什么都吃。 不，还有那偷摸在大牙上绑刀片的， 那得多袖珍的刀片啊！ 都是手艺， 对，这真是手艺， 还真没见过 啊。 然后还有，就他要给那蛐蛐熬一种什么水给他洗澡， 嗯， 就是比赛之前沐浴。 其实这个东西，就你刚才说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一室一厅啊，包括过笼啊、水碗啊、石碗 啊， 啊 过笼想起来了， 啊，这些东西包括碳，在首都博物馆都有展览， 哦， 啊，这个就是在老北京那个展厅，是靠西边那部分是4层还是5层， 嗯， 啊，专门有一个， 真是应该去看看 啊，我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我拍了那个照片，就是整个那一套太麻烦了那个， 还有一地儿还能买着呢，但是就是特别辛苦，就 是10块吗？ 20，真的我买过， 啊， 因为我妈妈不是喜欢玩蝈蝈嘛， 啊， 我想给她买一个好笼子，但是我又不舍得花钱，然后那个就是在你 笼子不是葫芦吗？蝈蝈是葫芦， 它就是你买来的不有那方的那种，就是 笼子啊， 编的那个可讲究了， 啊啊啊。 然后我在哪儿看见真的是20块，然后那什么东西都20块，每周 20、80店。 每周二晚上12点以后到周三凌晨6点，在那个东四环外头有一个大柳树的地儿，然后没有导航，然后就是一、你就看停一大片车，然后里面卖什么就是什么诺基亚手机，反正各种那个旧货，然后卖过去编的手工编的笼子，真的20块，我觉得你给我200块我都编不出来，就是就像捡漏一样，就特别好玩，里面有各种虫子的东西，包括蛐蛐罐啊，然后什么你说那过笼啊，什么都有卖的。 那么晚了还不回家， 真是。 不，我们是睡完了觉才去的。 还老逛 那古玩十元店。我2点半到的，然后 您是跟着皇上上朝一样。 我们2点半到的，然后那个迎面出来一个大哥接他朋友，跺着脚说：“哎呦，你都来晚了。”然后那大哥打着哈欠：“我2点半到了，我错过什么了？”全是大老爷们儿跟那淘玩意儿。 哎呀，今天说了好多，我觉得人啊，就是活着这得有点热爱， 对对对， 是不是？今天聊了很多闲趣，这都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啊，也代表了我们对生活的那种情感，深厚的情感。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也同时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分享，希望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也是非常棒的一档文化类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咱们再见了。 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颗城市才知道有两个路多颠簸，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跑远领先上的快乐，再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波索，采一朵胭脂就在你就落念出流浪之旅的传说，追一生斜阳小山坡，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遇见好彩头，购机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